缠绵的记忆里，第一次有了怀疑，我寂寞的经历中，第一次有了别离。你是第一个阻止我的人，我真的感激不尽，你让我感到你那份坚强。是真的感激不尽，让我靠近你，感受你的亲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真是刚刚好，每一次约会总是你先到，看着你对我笑，说些什么才好。 我都知道你给的那些抱歉我不要，珍惜你给的每分每 不到，这份爱不用承诺天荒地老，你和我的眼中都看到彼此的好。我的爱你都知道， 你的心我很明了，用我们的 真心筑起爱情岛，风摇 在这里，两个人彼此依靠。 我的心你很明了， 这就是我梦中出现过的爱情岛，真实的寻找。